想的太多，就这样简简单单平凡的过，

再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。

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？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，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。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，太多太多理由值得你留下。在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 在笔记，我反复阅读你传给我的信息，像是在处罚自己为何不积极，突然放了你，心里空空的。真的抗议，爱情找不到目的地，你在哪里？我的爱查无此人无法投递，怎舍得看我被痛一再侵袭？你已不在，却能宣判

寂寞来袭，已经不止两三天。人群终于无处可寻你的脸，会突然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而你不在。空荡房间布满尘埃和遗憾，枕边残留你的气息早消散，偶尔想念你做的爱心晚餐，可大多数时候我已经习惯。 我不 在那心底，经过风吹雨打才会开的花。